欢迎嚟到 Four Touch Channel， 我系末日， 我系杰达。 今日日期2025年5月26号，系啊，我哋一年录三集啊。啱啱过咗去嘅星期六日，咁啊，除咗喺台北电脑展之外咧，其实仲有我哋呢边嘅活动。我哋呢边系指伦敦啊，伦敦嗰边搞呢个 Comico， 咁佢搞个呢个 Comico 活动咧，就之前我哋都有讲过台日本嗰边嘅。咁呢个活动嘅，咁呢边佢哋嗰边搞完啦，咁啊，跟轮到我哋呢边，因为佢其实系一个全球四围搞呢啲类似 committee 嘅活动去搞嘅，即系除非佢哋本地好似台北啊、香港嗰啲地方本身有个本地嘅，如果唔系咧，好多时都系呢啲轮流嚟，尤其是西方世界，即系之前喺巴黎有搞过，而家伦敦搞，跟住落去会白平汉咁搞，咁嗰度四围喺呢啲鬼佬世界入边，四围去搞呢啲类似 committee 嘅活动。咁大家应该冇听过我讲呢度，因为我系第一次去嘅。咁点解过咗咁耐先第一次去咧？因为我终于拗到免费飞了，终于有免费飞可以去啦。嗱，唔系我孤寒咁地步，大家可能好难想象 committee 唔使钱，而家要啦吓，都好啦。就或者系动漫节又好，香港斯德又好都好啦，个收费咧基本上系唔太不痛不痒嘅，都系20-30蚊嘅啫嘛。但系呢度系50蚊英镑，即系黐紧线嘅价钱系呢个我睇下数数到嘅，哎呀哦， 挂贵又好似 50蚊英镑啊！屌喇声， 5嚿水港纸。36嚿水喎，都相当肉赤。不过算啦，你 有咩咁大不了？呢个咁样嘅嘢，即系个湿鸠嘅一个展览，即系佢开 咗。去咗，不过算啦，我 唔使钱啊嘛，因为唔使钱，所以我今次咪终于去咗咯。咁啊，同埋呢度就呢个由落伊丽莎白线，呢度系伊丽莎白线嘅其中一个站嚟噶，个站头就喺隔篱，个直线距离大概100米唔到，应该系50米以内。即系呢度已经望到噶啦，基本上呢度出呢度大家见唔见到？应该见到阿猫屎啊，记得见到阿猫屎噶嘛？系啊，而家呢个位咧，再转角咧，就已经系会场嚟噶啦，非常之紧黐紧住个会场啊！即系喺呢度。 有啊， 咁啊，入到去亦都基本上因为我系事先攞咗证嘅话咧，系冇咩需要排队嘅。即系咁啊，咁啊，逐张睇啦吓。我呢度就系嗰啲主流入面嗰啲同人摊，佢我首先去嘅地方系同人摊嗰啲地方啦。咁望起嚟咧就相当地鬼佬世界。我嘅感想就系喺 Twitter 入面见到嗰扎鬼佬话 ACG 嘢嘅人，呢个系地图啦。其实都好大噶。呢度最左去到最右，大概相当于香港嘅会展一楼嘅 double。只是一楼的 double， 一个这里最左到去到右右，它有10个壳入面，每个壳大概跟香港的一个壳一样那么大。那你想想这里十个壳，虽然它有 跟碧西比，用碧西做例子。 碧西我好耐冇记得了，我真的不好意思，你用会展会容易一点做得， 因为香港会展的 size 基本上即一楼一至三号馆的 size 就等于碧西的一至三号馆，即其实有一半咋。即如果西，如果系东以东莞嚟讲，其实系一个会展系会展得会展等于东莞等于东莞一半嘅咋。 因为理论上呢度你望起嚟咧，佢系好似系好似正常咁，你 committee 都咁样一排摊嘅嘛。 但系佢又搵逼咧， 唔同嘅 嗰条死人路。 你睇呢张图，你又睇到好似差唔多，但系完全不一样，因为佢个摊。系大好撚好撚，哎呀呢、這个影影都唔好，好撚多嘅，大概系咁样。呢、這个由最头呢度系喺我而家镜头嘅后面，系有一个壳嘅，两个壳应该系有两个壳嘅休憩区嘅，即系有排台凳俾你休息食嘢啊嗰啲嘢。佢有啲餐车，我唔知系固定嘅定系临时噶啦。佢有啲地方买嘢食，呢、這个位而家我影上呢个位啊，系休息区嚟嘅，即系唔好意思啊。揈嚟揈去呢度系呢个区嚟噶咋，系左边灰色呢嚿嘢嚟噶咋，系好卵大噶，系新基建嚟嘅，又系一嚿佢一个开嚟咁样望到啦，一个摊大概等于香港同日本都一样噶啦，香港同日本个台系一样大嘅，因为大概等于3张台啦，一个人 一个人用三张台，好撚阔，好撚阔， 即系同 Comiket 嗰啲一个组要两个人分，仲要有啲人搭台，即系蚊同牛比。 呢、这个因为我系预先登记咗嘅，所以咧就唔使排呢嚿，但唔系有咩特权啊。先讲我理啦，除咗张飞系免费之外，我系普通入场嘅，今次系因为之前同佢哋倾嘢就真系好靓英国佬啊，我就顺便喺度抱怨埋先啦。我写信俾佢睇下，我自我介绍，跟住话咧系想做采访啊，如何那样，要点样安排成，佢同我来来回回咗三个月，最终系佢同我讲我哋负责呢件嘢嘅人个同事去咗放假，所以暂时唔可以理你啊。大佬，你件嘢一个礼拜之后就开波咯，你话我听你个同事放捻咗假。即系好捻英国佬啊！屌啦，星真系，但虽然系，讲、 就算日本，就算系日本而家世代都冇咁样离谱。 即系鬼佬世界系咁啊！我只能讲英国佬唔系最捻夸张一个嚟嘅。咁啊，咁呢、這个系未入场噶，呢度系啊，点样啦？呢度咁样系一个壳，一个壳，一个壳。呢、這个五，呢、這个每个五字啊，都系一个壳嚟嘅。即系你可能记得我呢条路都行咗好 Q 耐啊！即系你会，同埋咧，另一样嘢就系你会见到啦，你影相你会见到嘅。佢哋嘅 cosplay 率非恋常之高，我冇正式统计过，但系我觉得系大概十个八个就有一个系 cosplay， 应该唔止添，可能五六个就有一个 cosplay 啦。呢啲认得到啦吓，即系咁啊。你见到佢哋几乱咁宽阔啊？呢个系少数相对比较东洋少少，虽然佢用 A C 做做主题，但系佢入边基本上都系鬼佬嗰种 style 嘅。呢个搞军武亦都系比较少见，即系呢啲自我意识嗰个性嘅我都话系真系 Twitter 上面嗰只画家将佢搬嚟现实度。你啊，同埋呢度你望下啦，呢边左边啊，喺嗰个台好卵阔嗰张台之外，仲有一个空隙嘅系走廊嚟嘅。每一个都有这个算是比较旧的，比较接近日本风格的。好， 嗱，同埋啲好话啲怀旧啦，你睇上上。 啊，呢个系好少数嘅怀旧，所以先影嘅。 就先啱啲同啲旧组嚟嘅，系咪应该形容做咩？即系力战嘅老手咧，日本嗰份。 你可以咁讲，呢个真系少数的，但系冇我想象中咁多旧嘢。其实都呢个影得唔好意思，其实都系唔少新嘢嘅。但更加都是一些你都不知道他畫緊乜嘢嘅，即係個人創作咯，同 ACG 可能真係他媽都無關嘅。咁當然你可以話呢個係畫嚟嘅，同 ACG 多多少少啲關係咯。嗱、呢個我特登影出嚟，佢唔單嗱呢、這個呢張啦，嗱、呢個係個左邊呢度啊，係個台嘅邊邊嚟嘅，即係佢再左邊少少鏡頭外邊呢個位啊，就係、是、佢張台。佢後邊係有個咁暖闊嘅空間。之后一栋墙，临时嘅墙， 竟然有个墙呢样嘢，已经好离谱啦。 然后仲个等佢多边，等佢嘅墙，你可以放挂画啊，成呢个冇乜嘢放啦。然后先系你谂下，呢个垂直间距，如果系 commit 期嘅话，呢度中间仲可以塞多一条队咯，塞多一张台咯。 commit 期嗰种做法就啦嘛，就算而家开咗西馆，佢同南馆，佢都仲系，佢都仲系抽选，都仲系人抽唔到嘅。你谂下， 系嘛？仲有啲就呢度开始应该系入去到半商业区㗎啦，咁我上返前面。即系佢呢度呢台面之间啦，台后面啦，同个间隔个墙啊，同呢个间隔墙之间啊，都仲有大概系一个半人嘅距离囉。系好撚宽阔㗎。即系我唔知系佢摊唔够多，因为佢系包咗成个墙嘅，呢个墙系成个包晒。我唔知佢摊唔够多所以分到咁阔啦，定系佢认为人唔应该要放到咁窄啦吓，即系好捻羡慕啊！我咁睇到啲，如果即系啲香港嗰啲台湾画师或者系日本都系啦，望到哇阔捻到咧，喺入边打关斗嗰种都啊，咁啊呢啲咧就系更加大嘅，要啱啱嗰个系标准嘅台湾 size， 呢啲咧就系半商业咯，你可以咁讲，有啲系商业啊，呢个系商业摊嚟嘅。即系佢嗰个系公司嚟嘅，但系 一睇知啦，白嗰种买法就依张嗨摆法系有样睇嘅。 呢、这个呢、这个我系佢，因为佢其实佢系分一个大啲嘅 booth 俾你，然后你要点样用？你本人系商业身份定系同人身份？佢唔 fucking care， 或者系最少我睇唔到有咩分别咧，因为混杂埋放埋一齐嘅。仲有啲呢、这个就系嗰啲每场见好乱多我其实个人几唔爽噶所谓嘅盲盒， 真系一个盒，即系唔系即系我哋成日个吐槽佢哋啲大陆人将扭蛋叫做盲盒啊嘛，呢、這个 exactly 真系盲盒，真系一个盒俾你嘅。而呢嚿呢张盒个盒面，嗯、你话佢有授权我切都唔系好信噶啦。我真系唔信呢嚿嘢系授权，入边啲嘢授唔授权我就唔知，但个盒肯定系自己做嘅山寨嘢嚟嘅。咁啊， 嗯， 呢度系好似系港坛社个摊嚟嘅，真系港坛社啊嘅，定系佢嘅代理咯，定系佢嘅全权代理，唔系好记得啦。真系买紧呢边英国买紧嘅漫画，你见系有啲啲时差嘅，但系其实都系我哋睇紧嘅嘢嚟嘅，大家认得啊呢啲嘢。 哇，健身手 啊！寄生兽你最近都仲兜緊出嚟㗎嘛，即係呢啲都系而家最近兴小说啦，嗰啲漫画啦啊。啊呢啲嗱同一样㗎，呢嚿系已经系啱啱讲嘅半岁叶摊，即大啲嗰啲㗎啦，但系佢依然可以系同人嚟㗎。咁啊呢个系有个儿童有休憩区啦，即系俾啲细路，理论上系俾啲细路，但系今日系星期六都唔系好多细路嚟。咁啊，俾佢哋玩嘅呢、這个 DC 嗰边啦。嗱，呢啲就系、是、淘宝货时间，非论常之多。虽然比香港嘅动漫节会好少少，就系佢哋啲淘宝淘到好出面嗰啲比较少，通常都系呢啲高度定制嘅货。我都几肯定系中国嗰啲淘宝啊、新风 Lite 嗰啲地方度做出嚟噶啦。但系最少唔系通街都系嗰啲咯。不说可能是欧洲东街都是啦，我不是很肯定啊，但是香港就不是很常见的。这些就博 game 咯，这头是非常之兴的，虽然最兴的那个是德国啦，大家如果有看很多动画有印象啦，非常之多、虽然我就没什么兴趣啊。我觉得在这些地场合里面 sell board game 的人是好人有勇气的。在这么匆匆忙忙的人里面，有几多少人会有时间去跟你停起来听你解释，解完之后去试完之后再决定买不买。有几多少人有这么闲情，理论上你是啊，虽然啊，咁啊呢张应该是影错了，因为应该是没什么特别影，应该影不着了，因为你一摊这些熟啦，即是咁啊呢啲啊呢啲就是逃出晒面嗰啲啦。Exactly 就是淘宝货，你在香港买得到的。即是我有我冇影相啦，费事影人哋啦。我是在佢后面啲箱入面见到有中文字写住深圳发货的，发深圳发过来的。啊这个呢就是其实理论上都是一样嘢嘅。我唔相信佢有授权，但是做得非常之精美。那个价钱都好捻精美 ,175, 这个是磅嚟呀。大家记住啊，一磅等于十磅币。 好认真，你拉 Xbox 画面上面睇睇先。哇，好认真咁讲。 这个质素其实的确有，如果佢真系授权咧、这个，我就会觉得值。但系冇授权就有点而 高，唔系，但系应该就 赤咯会。 你做到咁靓，你收呢个钱 OK 嘅，我理解嘅。讲真。依、这个大佬你咁大佬由手工成本 K 卡嘢，你唔收翻，你冇2000蚊都落唔到楼啦！呢啲嘢值啱嘅，我依个依系工嗱，依只真系工艺品啦，系值得买嘅。呢、这个价钱嘅，我买唔买得起一件事，但系我觉得 OK 嘅价钱系。 仲有啲就唔系歧视，但系好明显就系过嚟揾食的，远道重洋过嚟揾食，辛苦你了，全捻冇得淘宝货，一望就知嘅淘宝货嚟。即系呢啲就 年代咁 啦，咁多少都有啲，但系比例其实唔算好高，更加都系啱啱嗰种，可能都系中国做嘅，但系深度定制呢啲咧，呢啲就呢啲好明显过嚟揾食嗰啲啦，系嗰个 eBay 嘅摊嚟，仲有啲就系鬼佬世界中意嘅嘢啦，冇影到，佢可以用呢啲嚟造型，但系系日本 ACG 动漫角色嚟造型，但系佢哋中意做啲咁嘅嘢啦。啊！呢、这个就系、是、其中有佢有唔少卡铺嘅档单。点解影呢个？系因为佢系唯一一摊放 MTG 的，入边大概有廿零三十摊系卖 Pokemon 卡嘅，有四到五摊系卖游戏王嘅，得一摊系卖 MTG。啊！呢啲我哋之前有讲过啦，送过去送检，然后检完之后好靓，然后卖嗰个好精美嘅价钱。你睇呢啲，八百几八百磅。即系少少地都要一百，呢张嘢值鬼啊！值鬼五百磅啊！呃鬼人咩？九分啫嘛你， 咁实 即系咁。百货应百客嘅，讲口听啲就 哦呢度又好明显就愿者上吊，佢 set 个价全部贵咗一折嘅，就系呢张 阿傻閪 呢张佢 set 到400，佢呢张应该系200几磅左右嘅，就其实都贵，系2000几蚊咁一张闪卡系贵，但系佢就 set 得特别贵，4000几佢 set 到啊呢张系金属工人，系一张已经俾人 ban 咗嘅远古卡。天命之战是讲紧 MTG 第一 set 有闪卡嘅一 set， 应该系话官方俾你抽到嘅闪卡一 set 啦。因为当年个比例好低，所以闪嘅卡数唔好多。呢张卖到600蚊，系因为咁样嘅，即系特登影出嚟。再呢度啦，好罕见地见到有 figure 山，严格地嘅 figure 山。卖 fig 呢度入边佢好少卖 figure 嘅。嗱，大家清楚，我系分清楚两种啦。figure 之外，仲有景品两样嘢嚟噶。我睇翻，我应该有影噶。我就睇后边，睇下有睇唔到。呢啲系cosplay 摊，因为佢哋 cosplay 风气真系非常上之流行。呢类型嘅摊系有成个大 area 喺度嘅，非常之多咁嘅摊去服务嗰啲唔系好熟，但系又想玩 cosplay 嘅人。咁啊，呢个系另一个休息区。你睇下有几紧咁阔，即系。呢、这个系真系 Panda 嚟嘅呢个，最可爱系咩咧？呢张呢个摊同呢个摊喺对面，两对面嚟嘅，入边有啲 Panda 嘅嘢。我谂紧，哇！你真系唔怕掟 Panda 嗰边都有行几个工作人员过嚟递名片俾你。这个我信，这个系我嘅卡片，等收到私信啦、啊、你。即系我谂啲人真系好捻恐怖，呢啲一睇就知又系淘宝货，即系。仲要系淘宝买完之后过嚟嘅，呢啲就系呢啲都系淘宝货，不过系应该系深度订制淘宝货。佢哋比较多系买呢种景品。价钱系咪好过分咧？可以接受啦，40蚊两只，即系廿磅一只，廿磅即系200蚊港币啦。大家自己乘十啦，我唔再讲呢个数啦。咁两嚿水，我哋香港买呢啲景品都要100零蚊啦，有时会有几十，我知道。即系咁计一计落呢度比较多系呢啲咯，我唔知系因为佢哋比较悭啊定乜嘢，系大部分喺呢度景品，好少系真系 figure， 所以啱啱嗰个 figure 要另外另一影。呢、这个过嚟欧洲展嘅美国赛车系有欧洲牌，可以开上路嘅。啊，呢啲啱啱讲啊，嗰啲 for 你 cosplay 用啦。呢度我应该冇影到呢度，呢度冇影到正面，系一啲深度订制的。呢啲咧系颜色假发嚟嘅啫嘛，你仲要搞性噶？呢度呢啲系鬼灭入边嘅角色，做好晒所有造型，你笠上去咧就有几分字噶啦。即系呢啲方便佢哋 cosplay 嘅文化，我哋呢边冇噶嘛。即系呢类型头发就有嘅，57再56色，你自己谂掂佢嗰啲系有嘅。但系冇咁方便，有啲唔识唔熟嘅人都可以 cosplay 到嘅。比如呢张影得好啲啊，就呢、这个应该大家见过啦。我第一次喺面前见啦，呢、这个应该系啊，唔系香港之前都有摆过咁样嘅嘢啦，系嘛？呢、这个系佢嘅 cosplay 广场，你可以睇到。我睇个感觉就系、是、好似冇比会场入边密度高咯。喺会场入边，我见到个人佢嘅 cosplay 密度系咁高噶，真系四围都系 cosplay 人噶。不过我就冇力落去逐个影啦，即系呢个保留项目一定有嘅 Spider-Man 门，佢哋系永远都系扎堆的，无论喺香港，无论喺日本，无论喺英国呢边都好 ，cosplay Spider-Man 嘅终系扎堆。不过佢我影唔切，因为我啱啱离远见到嗰阵时，正系摆紧嗰个咪咪铺。大家明啦，嗰、那个互相知嚟知去嗰、那个，我影唔切，行过去拎相机，佢哋已经散咗啦。但系、那个会场就系咁捻长咯。由最左边呢度系第二个会场，有仲一个喺镜头外边，一路杀去11个 booth， 系好乱，但系佢得系平面得一层嘅啫。咁啊，左右东西两球啊，一个几点讲啊？几文化冲击咯，虽然理论上佢应该系 comic 嘅类似品，但系其实差好远。即系喺日本搞嘅 comic 啊，其实同 comic 几乎一样噶嘛。但系呢入边因为参加者嘅属性问题，我应该要影几张代表性嘅出嚟，因为佢好多嗰啲鬼佬世界画，可能系日本 ACG 嘅角色，但系块面系西方常见嗰种嘅嘢啊。 太多啲影啲係比較獨特少少嘅。咁啊，佢哋個表演欲非常之強，同埋有個特點係成交率好低。喺香港又好，台灣又好，日本都好啦。我喺入面咧，通常你會見到啲人喺度睇緊，已經係俾緊錢噶啦。通常就係俾緊錢或者睇緊，睇完俾錢或者唔俾錢。但係呢度入面咧，成交率係非常之低嘅。我好少見到俾緊錢。 Just looking, nothing, nothing brewing 啊。夠睇唔俾錢。 未至於，但係點講啊？睇都唔係好睇咯。大家喺個攤前面行嚟行去，你見我唔係特登等佢咩㗎？好少人喺个摊入边睇啊，即系扫过噶咋，系喺个摊前面扫过噶咋，佢好少驻足，驻足嘅就可能系望一望，望又未必攞起本嘢嚟睇，睇望攞起本嘢嚟睇又未必可以买，所以变成我咁啱撞到嘅成交嘅比率非常之低，我而家可以想象到佢个销售数应该系相当地低嘅。其实但系调翻转都好符合啱啱讲嗰个嘢，呢个嘢大家认得啦，亦好符合大家个嘅印象就系自我表现咯。佢哋个非常强烈嘅个人表现欲，同埋佢哋嘅作品系非常之多精彩，系多样化。除咗佢冇太见有我哋日本嗰边嗰种画风之外呢，各种各样嘅表现方法，唔同嘅画风，虽然都我哋一般望落都系西洋画风啦，但入面系你可以一望就望到佢差好远嘅。即系唔似你喺日本、香港、台湾咁样，其实大部分唔系就系嗰两个模板囉，美少女模板同埋妇女向嗰啲耽美模板，基本上都走唔出你两个，即极少数系呢两个以外噶嘛，但系呢度入边咧系非常之丰富，即系可能都因为咁啊，造就咗就系大家真系要揾啱自己中意嗰个 style 先会停喺度，其他时间就系行过知道佢嘅存在就算啦。我嘅个人观察啦吓呢度，一个几唔同嘅经嘅个人感觉嘅经验嚟嘅，就系真系差好远。你会见到好多啲东西方，我讲东方系包括咗中国一台啊。都是差不多的，其实有分别但是差不太多。但是这边呢，我相信跟欧洲那边应该一样。美国是不是一样呢，就找机会了。就是欧洲就都是这样的款的。大致上都是这样的款的。就是他们如果有卖 figure， 但是着重于这里真的是少数，着重于景品。少数是买这些。这些因为其实都挺贵下。我没应该最大的只。是讲紧个价钱大概是香港买的 1.5 倍左右咯。即系你冇啦，你冇忘记，食嘢本来已经近千嘅咯，而家买翻价要上千嘅咯，已经系再 1.5 倍。 物嚟香贵就系噶啦。 哇，买个黏土人都要可能佢又唔系黏土人相对比较好，因为 Goose Bio 自己过嚟买，我冇影到相，我太阳，我唔系好想影，我唔知佢影唔影得相啊，因为其实就总之冇人嚟阻止我咯。Goose Bio 嗰边嗱，佢呢个系佢嘅摊嚟啊，佢隔篱有佢卖精品嘅摊，一个黏土人，我记得好似60几70磅。我脱咗节好耐噶啦，因为我认知中黏土人系300蚊左右嘅啫。但系我以我所知，现在嘅黏土人其实都要60、70噶啦。即系我可能因为佢官方过嚟买，所以冇买特别贵咯。但系如果走水嗰啲咧，基本上系日本嘅两倍，香港嘅1.5倍，好捻黐筋嘅啲嘢。然后仲要有一番签，冇影到。band 胆过嚟系呢啲 band 胆摊啊嘛，系大概呢个位啦，红色呢个位啊，有卖一番签嘅。佢要排队，我谂紧，哇，一番签都要排队，抽咩咁大不了啊？我费鸠事去咯，咁啊。自布利都有嚟摆摊嘅，但系自布利嗰度又系兜围绕住个摊位兜咗成个圈。我又系懒得去啦，即系自杯都唔系特别，我一杯茶，即系整。我原本以为会有多少都会有翻啲比较日系啲，或者我哋东方呢边嘅代表人啦。但系真系唔系完全冇，我都见到几个中国人面孔，我自摆摊的摊摊嘅就更加多。其实广东人都唔少，咁啊香港人，我直情听佢讲广东话，而一望落去，肯肯定系香港人。虽然我冇搭爹啦，因为一望落去肯定系妇女，咁就算啦。咁啊， 算罢啦。 有唔少香港人其实，不过我哋有得理解啦。伦敦系唔少香港人噶嘛。咁一个去睇下，而家就系有，当时系有啲懒得影，而家就有啲 有啲後悔，應該唔係好夠多，即係咁， 嗯、 但係都唔少嘢，唔少差距咯，主要係即 係。我都有啲後悔，睇見你影圖，我慢播嘅時候，因為我做大機咧，我掛住排隊，唔掛住拍片，都唔記得影圖。 嗯，咁你可以 影啲相，影啲相少咯。冇人反而少你好多咯，搞到我，唉，屌，即系下年攞部细相机咧，净系影相，可唔影两日？ 我用 iPhone 影嘅啫嘛。会场入边全场收假收信号，即系佢写住 4G， 但系一啲信号都传唔到出去， 冧咗咯。即系佢冇办法啦，佢唔揿啲 key 咁样，有啲增加嗰个信号嘅接收系统。 咁冇必要啊嘛，因为佢会场系有 WiFi 嘅。会场有免费 WiFi， 而且相当地顺畅。当然唔系完全顺畅啦，有时都会窒一窒车。但系考虑到会场有咁捻多人，佢个 WiFi 已经好捻劲噶啦，即系靓过会址嗰个多多声咯。咁样讲好似，但我真系谂唔到有咩可以比喻了。好过会址，好过机场咯。咁多人都依然畅顺嘅。咁咁啊，应该系啊，系仲。即系我睇落就系咁啊！我几佩服佢哋嘅人，冇唔讲呢啲揾食噶啦。我几佩服呢啲摆摊嘅人咧，佢嗰种热诚，最创作嘅无限欲望。不过调翻转讲，相对嚟讲，其实佢哋摆摊嘅成本唔高噶。我印象中，我唔记得个实数啦。印象中大概系七八十磅就可以摆摊噶啦。而且系摆足三日，我唔知系七八十日一日，然后要摆足三档啊，一日啦，定系咩啦？但系相对于50磅嘅入场费，其实佢哋唔算贵啊！摆摊，你谂下，调翻转谂下，你香港摆摊入场费40蚊左右，摆摊嘅系讲紧400蚊以上，十倍以上。如果用同等嘢嘅话，其实佢哋摆摊其实相当超值噶。咁当然啦，佢哋冇咁大经济压力咯。香港摆摊你好强大压力噶嘛，你回翻个你想唔想蚀嘅话系好痛苦嘅事啊嘛，佢哋相对个成本冇咁高咯，相对啊相对，800几蚊都唔算平，80几磅我讲紧，咁都唔算平嘅，但系佢哋唔使话啊好赶住去咩咯，而且佢哋好少夹成交系事实，但系你望下啲价钱你就知点解啦， 70美金， 磅磅。仲要贵啲啊！嘢美金7.8咧， 咁嘅嘢一嚿水， 系啊， 都即唔系英国咪贵，都几贵啊！ 咁样一块嘢收30几磅啊，系连呢啲咁嘅小精品啊，都要7蚊啊！我一瞬间有谂过系咪港纸啊？我屌啊！剩嗰啲佢哋好捻敢开价噶，所以真但系佢哋亦都有人肯成交。所以佢哋系比起钱上嚟都好捻肯俾钱嘅，咁当然你可以话系我呢个香港内的穷捻接受唔到呢边嘅普遍物价，都系嘅，啲事实嚟嘅。即系呢边有好多嘢系贵过香港一次嘅，尤其是呢啲手作嘢啦，其实基本上自由定价啊嘛，大家肯俾就得啦。鬼佬世界对呢啲嘢嘅其中一个特点就系佢哋好肯俾钱，即系佢哋觉得系好嘢嘅话，系非常之愿意俾钱嘅，就算贵嘅佢都会肯俾钱嘅。 唔系点解日本咁，唔系点解日本人咁希望咁中欢迎游客啫？游客好渣咁啊！ 呢啲咁嘅嘢都同你讲收40-50磅，入边肯捻定全部都系老化垃圾。好啊， 即系唉，即系难听讲句，傻閪钱容易呃啦，你唔呃你唔呃笨啦。 系啊，你睇下呢啲小装饰啊，香港嘅我记得都系10-20-30极限嚟噶啦，佢最少达到个 double。 嗯。 唔系个别现象嚟噶，系个个都系咁样噶。睇下有冇啲影到咩啊？呢啲画啊，仲有呢啲我冇影到，有啲系直接，我相信系唔知边度淘宝偷翻嚟嘅，应该唔会有一个人可以有咁多画风啊。其实有冇一张20磅，系好肯开价噶，但系有人买噶。即系呢啲啦，都系咯，都系差唔多价嘅。我印象中，如果系印嘅就10-20，10-20又就有一张。如果系手画嗰啲咧，去到50-60都有噶。啊，即系我成日谂紧呢个质素，我入到去之后会有好一个好强烈嘅我行我上嘅感觉， 即系好好似我去都得喎。但当然啦吓，唔系指我用手画啦。即系虽然我严重觉得会，如果真系会上嘅话， 你 我会俾人拍走咯。 买个靓片塔，跟住就偷图印咯，去买啊， 唔使偷嘅。偷图就犯法啦。跟住我紧 AI 嗰啲啊，我谂紧 得噶，搵到食噶。 我觉得会俾人拍走。因为最捻憎 AI 嘅人就系而家会场，我而家影住呢扎人啦。 屌，笨啲啊你！ 而且你有冇见到任何一件萝莉嘅嘢？嗱，啱啱小英少数例外，你有冇见过？ 唔同嘅小英就 有入边好非常刻意地有睇过，除咗少数而家新翻啊嗰类嘢之外咧，系冇萝莉角色嘅。最少都系美少女，即系十五六岁，就算未成年都嗨近边嗰啲，或者系调翻转讲就系喺日本合法的十六岁以上啊嘛，即系最少都系呢个程度啊，系冇任何萝莉相关嘅嘢嘅，所以我咧就算我去，就算某啲萝莉画家去，都系会俾人抨走的，咁啊。啱啱做呢个其中一个另一个分别咯，就系、是。咁至於佢係咪佢 cosplay 嗰啲咧？我揾多啲 cosplay 嘅張相俾你睇下，應該可以放大啲啊，你可以仔細咁睇下個 cosplay 嘅角色，除咗啲萬年長青呢啲東方呢啲啦之外咧，佢哋 cosplay 我會場入邊見得最多嘅 cosplay 應該係貓貓藥師少女嘅貓貓啊，我見到最多人 cosplay 同一個角色係貓貓，但其實都唔多噶。 而家开个红超红啊嘛，中华风嘅动画套嘢又有剧情，咁又 OK 得嘅，咁爆红之外，咁点咯？咁起码就系、是，起码有少少女套戏个名出短好短啦、 其实重点系咧，重点系咧，佢哋嘅作品系有个 delay 嘅，系讲紧最新嘅新番系一个都见唔到咁滞。我唔知系我即系片数目有限啦，我所见，兼且我见得到分得咗出嚟嘅。几乎冇，大部分都系差唔多有一年时间比较红嘅作品。 咁都可以理解嘅。咁你 commit cat 你见到 cosplay 真系似样嘅，都系十几年前嘅经典角色噶啦。唔通你会 cosplay 因为而家小朋友似屎翻咩？ 我讲个质素问题先。就算系当季新翻系好嘅都好啦，佢都冇嘅。香港、台湾、日本呢边咧，中国都系啦。当季最红嘅翻。都会即刻有好多人 cosplay， 但系呢度入边你系一个都见唔到。当季嘅番，今年二五年嘅番，甚至包括埋冬番都好啦，冬番、春番嘅角色系一个都冇噶，甚至上年嘅秋番都唔太觉。佢哋接近有一年嘅 delay 嘅，大部分都系撑咗成年嘅，即系唔计啲长青角色都好啦，都系撑咗一年。即系长青嗰啲，除咗东方啊，就系啲 YouTuber 啦，我好似见到有阿船长，又或者系好遗憾地，日本美少女代表基本上就系米哈游嗰扎元神崩铁嗰啲嘢，非常之受欢迎喺嗰度。你入边见得最多日系美少女就系元神崩铁嗰啲嘢。 正常啦，唔知我啫。 好遗憾咯，即系你班鬼佬真系不过算捻数，我哋之前讲元神都有睇过。长青系比较多咯。咁啊。佢哋不过呢个应该系关佢哋代理系要时间嘅，佢哋狮子头啊嗰啲代理，无论系漫画啊，无论性都好啦，佢代理要时间有个 delay 喺度噶嘛，佢哋而佢哋又唔似我哋香港台湾嗰啲咁中意睇字幕组啊嗰啲即时级数嘅嘢啊嘛，咁佢搞得嚟，咁咪都会迟咗一边一年半载咯，所以点解而家最红嘅系药师咯，因为一年前已经红紧啊嘛。是这样的，他们会有个这样的 delay。当然有很多 Marvel 啊那些他们自己相关的东西啦，这些就正常啦，非常之正常啦，你香港都见到有人 cosplay Marvel 啦，就是但他们会多很多咯。然后意外地就是那些所谓的元老级龙珠死靓妹再新少少 One Piece 那些相对没有我印象中那么多，你留意一下。不是有但是唔多，相对冇咁多。我以前嘅印象系基本上都系嗰扎比较多啲嘅，嗰扎元老级。我成日有嘅印象就系、是， 喂，你哋睇唔厌㗎大佬，嗰集作品完咗好耐㗎喇喎，点解你可以不断咁都係同一套嘢㗎喇。 咁我哋唔好话你《Chubby Cat》里面 cosplay 里面好多都系嗰啲角色，几入次最厌晒嘅角色嚟噶啦。其实真嘅，全世界都系咁啲 cosplay 咯。真系玩 cosplay， 其实 cosplay 通常都系唔会新嘢噶，新嘢其实越嚟越少，好少新 cosplay 新嘢，都系啲旧嘢嘅。除非你话好嗰季超爆红，即系话写包单今季一定系 GQX 噶啦。除咗呢类之外，通常 cosplay 都系啲旧经典角色噶啦，由 JoJo 啊、拉打嗰啲噶啦。 即系呢个都 GQX 都系咯，完全冇任何 GQX 相关的，除咗 Bandai 个摊 ，Bandai 都唔主力打佢，都系有个嘢影一影就算啦。 未够啊！佢 GQX 喺日本而家先开始爆红啫嘛，佢时间嘅呢样嘢时间差嘅， 即系 冇快嘅。 一拳呢个系北欧米哈游定系应该米哈游嘅嘢系崩铁定系原神，唔系好记得啦。啊呢、這个鬼灭希望咯。全部都是有啲时间噶，咁系唔止系 cosplay 噶，就算作品都系噶，都系最新嗰啲咧，都系唔见有人出噶，都系嗰啲长青嘅为主，然后仲有啲就系佢哋中意嘅嘢咯，即系你见呢啲攞过去嗰啲都系咁样噶，虽然可能关佢哋淘宝嗰边生产事啦，要即系漫画呢边都系咯，喺。你有冇可以想象喺 comic 入边买 One Piece？ Persona， 即系呢个我知咩级别鬼啊？我唔记得阿龙咩龙，我唔记得。 唔错， 系啦，射定咁记咗先啦。呢啲都系个时差咯，相对冇以前咁多。不过我觉得应该系因为近五六年啦。鬼佬世界嘅代理系快咗好多。以前点解佢哋睇嚟睇去都系龙珠四靓妹，有一部分系因为佢哋代理真系非常之慢。佢系讲紧五六年前嘅作品系引进紧嘅，系即系五六年前流行嘅作品。你而家乜过晒气啦？除咗啲长青嘅变咗长青嘅之外，我每场都见到唔少小圆啊嗰啲，有啲年份，但系长青嘅作品都有唔少嘅咁样。同我哋个差距几大啊？其实同我哋呢边个差距几大啊？咁啊，叫开下眼界啦，吓咁啊，我都有句，你再免费俾我，我都要考虑下过唔过嚟。其实我本来系唔多想过嚟嘅，老实。不过真系唔想嘥嗰张飞50磅啊，大佬，即系50,000我嘅话，如果你话想入场50,000嘅话咧，我真系游捻得过嘅咯。即系变成好难得去睇嘅嗰阵时，已经搞到即系俾佢嗰次 Jack 勾咗我之后，嗰阵时啱啱到嗰阵时谂住话，咁我嚟到呢度继续佢类似嘅 event 咯。跟住见到真系见到佢入边个会场咁冇乜嘢好睇，我已经系抱住入到去，我一啲啲有兴趣嘅嘢都冇噶啦。呢度入边最有兴趣嘅系 MTG 嘅卡，虽然个兴趣系在于乜嘢咧？不如我卖俾你咯，你嘅标价一半我卖俾你。我有唔少啲咁样嘅嘢，我打佢其实好捻肯咁开价噶，即系呢啲水煲佢都够胆水卖到2磅，水煲大概喺香港卖5蚊鸡咯，港币啊，即系冇算啦咁啊，即系见识下啦咁样，应该唔会有下一次啊，除非拗到免费飞，仲要冇人去，因为原本系你一个人去噶。我唔想去，所以佢要佢哋先，冇嚟一次，冇成日都唔记得咗，唔好意思。因为嗰个 friend 去唔到，因为要翻工，极都唔想请假去，咁剩翻张飞，咁我咪去。 唔好嘥佢啦， 系唔好嘥咗佢嘅啫。佢唔系咁贵，我真系唔会去。即系一嘥就嘥50磅喎，即系咁啊。咁啊，虽然都冇绝对嘅，可能也许未必有免费飞拱到过嚟，可能我都会去嘅，不过应该就唔会有啦。下一次我觉得应该系 copy 嘅啦，即系预告买啦，唔紧要啦，预告买，我可能也许未必可以去到日本金士东嗰边， 即系我4106咯，1107 做嘢， 4106唔系失吓。 可以去到去到嗰边做嘢啊！咁啊，如果真系去到嘅，到时就可以，你又唔嚟啊？你嚟，我哋就集合一齐去咩啊？咁啊，不过 睇下情，即系虽然有排都未到啦，先有人差。 我要买机票噶啦，大佬。 唔系， 一零六而家一零六都一零六都未一零六而家未搞，不一零六唔去 一零六啊打死都唔去啊热辣辣。 黐线夏天，一零六一零六一零六都未搞，一零七一零七都唔系一零七嘅情况啊！等我一零等我九月十月先谂先决定啦，反正我要买机票快啊嘛。 我顺利嘅话，可能可以去到一零七咯，咁样啦，咁啊好啦，咁啊呢个第二个专题，我哋呢个礼拜第二个专题嘅两个 event， 其实唔止啊，我知呢个礼拜有好 Q 多 event， 但系。眼见为实啦，咁样又去到我先讲，如果冇去嘅你都冇见过系咁呢个啦，咁样啦， 嗯， 好，咁呢个礼拜就到此为止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